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何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66集。单家正如火如荼地上演狗血戏码，杜艳里却在杜氏财团里主持会议。他的鼻子突然一痒，他忍不住捂着嘴轻咳了一声，但不知道为什么他有种不祥的预感，但他没有多想，还是继续开会，直至急速的高跟鞋脚步声越来越近。会议室的大门被推开了，惊慌失措的秘书小姐闯了进来，才中断了会议。 杜总，新闻报道说有极端人士袭击了 Musis 的高层，袭击者现在已经被警方控制了，被袭击的高层也已经送去医院了。我打不通单总的电话。 什么？ 听到这个消息的杜艳里瞬间坐不住了，椅子拖动的声响显得尤为响亮。众人齐齐地看向杜艳里，只见杜艳里胸膛快速的起伏，明显露出了担忧的表情。 接下来的会议由吴总继续主持，我有些事需要处理，得提前离开，真的非常抱歉。 杜艳里推开背后的椅子，迈着仓皇而急速的步伐朝外走去。众人看着杜艳里的身影远去，直到消失不见，安静的会议室才开始热闹起来。 哎呀，都快过年了，还有什么会好开？好好八卦八卦杜总的事态，这才是正事儿啊！ 对呀对呀，不过新闻里面没说受伤的高层是哪个，该不会真的是单总吧？ 刚走出会议室，杜艳里就对秘书小姐急声发问。 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秘书小姐赶紧把自己看到的新闻发给了杜艳里看。杜艳里简单快速地浏览了一下，目光随即定格在新闻页面的附图上。图上显示的是地下停车场那灰色地面上的一滩红色血迹，非常触目惊心。杜艳里的头脑顿时一片空白，她灵敏的思维似乎被人剥夺了，只剩躯壳呆愣于此，彷徨无措，不知如何是好。 不，我不能慌，不管发生了什么，医生一定还在等着我。 杜艳里突然一个机灵，从恐怖空白之中挣扎了出来。这时他突然察觉到一件事， 在这个时刻让我清醒的不是一直以来的冷静和理智，反而是我对医生的感情吗？ 这时秘书小姐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她接起电话说了两句，就将手机从耳旁拿开，然后对着杜艳里说道， 杜总，警方那边给我们发来消息，说目前已经做过简单的审讯，袭击者供认自己是某位娱乐明星的粉丝，因为不满 Musis 暗箱操作代言人选，所以埋伏在路旁打算袭击单总。 听到秘书小姐的汇报，杜艳里不由得握紧了拳头，但他还是让自己尽量的沉下气来。虽然秘书小姐一开始说联系不上单影生，但他还是掏出了自己的手机拨通了单影生的电话。他要给单影生打电话很简单，按快捷键9就会自动拨号，只是电话那头响了几下，很快就响起了机械的女声。 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， Sorry。 和 Musis 那边的其他人联系上了吗？许亚有没有消息？ 我刚才就联络 Musis 和许亚了， Musis 那边现在也是焦头烂额，还没确定具体是哪些高层被袭击，只知道他们进了哪家医院，现在许亚正往医院赶。 秘书小姐的手机再次响起，她飞快地看了一下手机。 许亚给我回电话了，喂，许亚，你到医院了，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 杜艳里目不转睛地盯着秘书小姐，他的心脏仿佛被一捆无形的绳索牢牢地捆住，粗粝的绳索摩擦着他的心肌，让他非常紧张、难受和惶恐。他很不喜欢这些负面情绪，因为这些情绪让他很不舒服、很不耐烦。他皱起了眉头，用力按下了胸口，试图把这些情绪压下去。 你说什么？单总不在医院？当时单总不在现场？ 上帝突然敲响了宽赦的铜钟，长音响起，甘霖降下，心脏的疼痛不药而愈，杜艳里总算暂时放下心来了。 最坏的结果排除了，接下来的问题是，单医生的手机为什么刚好关了机？他现在人在哪里？他不在公司，这里 Muses 已经确认了，但他应该也不在外面。如果在外面的话，除非发生意外，否则手机是不会关机的。哪怕关机了，也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再开机。那单医生会在的地方，或许是家里。我走了，我先去找尹商。 什么？杜总，等等，我们不知道单总现在在哪里，不如我们还是等等许亚的消息。 杜艳丽没等秘书小姐说完，她就迫切地大步向前走去。她希望自己能第一时间找到单尹生，能尽快地陪在对方的身边。毕竟在生命里，总有一些事情不能等待，不能推后，只因它极其重要。在你察觉到的那一刻，就必须立即投身其中，不完成不罢休。杜艳丽一路狂飙，总算到达了单隐生的家门前。她一心想要来到这里，一路上看到的一切都如梦如幻，一点都不真实。周围的景色如同浮光掠影般掠过，一晃即逝。杜艳丽赶紧下了车，快步向前走去。但她刚踏进花园，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就分花拂柳地走了出来。太阳恰好在这个时候偏斜，阳光直接将人影包裹着，因此在人影走出来的时候，光也走了出来。人影看向了杜艳丽，光也看向了杜艳丽。他叫了一声 艳丽， 光灿然而亮，他撞入杜艳丽的怀抱，这道光也就投入杜艳丽的怀抱。 我在。 杜艳丽抱住了这道光，虚幻的世界终于变得真实了。杜艳丽退开一步，看了看单隐生。显然从花园里跑出来的人衣衫整齐，没有半分受伤的模样。杜艳丽那悬在半空的心才轻轻落了下来。与此同时，她忽而看见花园后面的房子二楼打开了一扇窗，上面挂着一条长长的由床单编织而成的绳子，一直延伸到地面。杜艳丽原本想要说的话就瞬间吞了回去。她倒抽了一口气，质问单医生： 你窗上的床单是怎么回事？你是从上面溜下来的？ 我原本是这样打算的，但是…… 但是…… 但是我搞完之后，左看右看，还是觉得有点可怕，就走楼梯下来了。 你……我真的很想打开单医生的脑袋，看看里面到底装了什么。 这是杜艳丽第101次想要这么做了，但她还没能来得及做，屋里就传来了一声惊呼。 哎呀，生生不见了，窗户上还挂着一条床单呢。 屋子里也立即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。没一会儿，三个脑袋就争先恐后地从二楼的窗口探了出来。在他们看见站在花园中的杜艳丽和单隐生时，整个场面顿时静得连蚊子的声音都能听见。楼上的人看着楼下的人，楼下的人看着楼上的人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就是没人开口说话。足足沉默了一分钟，杜艳丽主动打破了这尴尬的寂静。 单爷爷、单叔叔、单阿姨，初次见面，你们好，我是杜艳丽，尹生是出来接我的，我们这就进去。 杜艳丽从容地带着单尹生绕到屋子的正门，再按下门铃，等里头的人开了门，再大大方方地走了进去，如同尊贵的客人一样，安安稳稳地坐在沙发上。杜艳丽原本就擅长掌控局面，所以她率先开口说话。 之前我得知 Muses 的高层被极端分子袭击，十分担心尹生的安全，所以特意过来看看，看见尹生没事，我就放心了。 艳丽，你太客气了。 Muses 高层被袭击的事情我也是刚刚知道的，你叔叔阿姨正要出去看看，就是没想到生生真的不争气呀。 其实我还有一件事情想和爷爷说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